说真的，只能陪你走到这。当夕阳余晖洒落的此刻，做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，都成了自责。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？凝望着怕看有你不说的，紧握着手心的温热，不得不选择轻轻放手了。这是最后的一刻，谁都要学的一刻，我们曾那么快乐，太阳分开都不舍，要去的爱天一色，独留你远渡跋涉，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。这是最好的一刻，也是最珍贵一刻，只要能寂寞之间，我祈祷着能快乐。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心疼你，总是只想微笑着，听见你。 最平凡的